谁在等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也要超过。太阳底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高温黄色预警中，未来四天持续高温闷热，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生活注意节水节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好，目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关注一下西部城区的环路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北双向车多。西三环辅路紫竹桥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万寿桥。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定慧桥，南北双向车多。四季青桥的南边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定慧北桥。另外在西五环金源桥到八角桥北向南车多，流量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如果你穿着漂亮裙子，被一个8岁的男孩摸了臀部，孩子家长没有跟你道歉，反而恶语相向，你会怎么样？这不是假设，而是一条真实的微博热搜。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常听到类似的事情，例如妈妈带小男孩去女浴室洗澡，结果引起众人不满等等。此次事件，家长的言行带给我们哪些反思？除了大人道德素质的问题，孩子正确的性教育已经迫在眉睫。家长如何认识对孩子性教育的重要性，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家有儿女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是八岁孩子迪士尼摸臀引热议，如果您是家长会怎样做？我们邀请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涛。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宏杰。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十佳小学分校的卫生室教师陈佳燕老师，和大家一起关注讨论。大家有相关方面的困惑或者是疑问观点，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问留言。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高招专科提前批今天征集志愿，高三小学生暑期登上大舞台，首博暑期每逢周六开晚场，闭馆时间从17时延长到20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科提前批次录取今天征集志愿。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此次志愿征集的时间是从今天8时至20时。目前北京电影学院等19所院校还剩下646个招生名额。参加本次志愿征集的学校中，艺术类专科志愿征集学校共15所，招生计划585人。非艺术类专科志愿征集的学校共4所，招生计划61人，包括文史类29人和理工类的32人。符合专科提前批院校的录取条件要求的未录取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征集志愿的填报。另外，考试院提醒考生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必须参考招生专业目录和高校招生章程中对报考资格、收费标准以及专业要求等相关内容的说明。本次征集志愿共设置两个顺序志愿，每个志愿填报一所高校，每个志愿高校设置6个志愿专业。经过12道手工参与的繁复工序，北京工业大学2018年本科录取通知书制作完成。这份录取通知书由北工大艺术设计学院创业团队怪兽工坊工作室设计，负责人是目前正在读大三的李安东。他解析了设计的精妙，校标文字和边纹以及底纹历历可见，凹凸的痕迹向学子阐述了字有深度、学有深入、心有重量的理念，寄予了北工大对于学子的厚望。记者注意到包装毕业证书的盒子在寄送前要套上一道醒目的米白色腰封，上面有一个飘逸大写的心字。李安东说，心与合体侧面的校训中不惜为体、日心为道中的心相呼应，是伴随北工大学子一生的信条。另外，心字也充满着满满的时代感，可以诠释国家迈入新时代、学校开启双一流建设的新征程。对于学生而言，金榜题名莫上心，是站在人生新起点，翻开人生新篇章，开辟人生新天地。首图剧场29号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小演员，儿童音乐剧《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在这里首演。北京儿艺高三小夏剧的戏剧的夏令营的小学生们参与了这场演出。所谓高三小，即北京市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到小学体育美育的发展工作当中，全市共有30余家单位参与其中，为小学艺术发展提供智慧的力量的支撑。这次的演出就是北京儿艺高三小的一次成果展示。30名孩子大都是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分别来自东城区的景泰小学、东四十条的小学和通州区史家小学，还有通州实验小学。北京儿艺负责人表示，为高三小合作学校孩子们举办的暑期戏剧的夏令营是第一次，这是高三小教育的一次有益尝试，让孩子们的戏剧学习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了解儿童剧创作的各个环节。虽然现在学校已经放暑假了，但是艺术教育可以延伸到剧场，这就是高三小的优势之一。 从上周六起，首都博物馆全部的展厅逢周六开晚场，闭馆时间从17时延长到20时，这也是北京的博物馆第一次开启固定的夜生活。夏夜，首都博物馆的礼仪大厅悠扬的钢琴正在演绎着《清明上河图》，数百位观众或坐或站，静静地聆听这段东方的故事。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杨丹丹表示，了解一座城，从走进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开始。我们希望更多家庭带着孩子一起走进博物馆，了解北京往事，品读古都文明。另外，据记者了解，未来类似的北京故事将成为周六晚上首博的主题词。除了日常开放服务内容之外，首博将适时安排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从不同的方面解读了解北京。具体信息会及时发布到首博的官网上，听众可以留意查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昨天推出了一款手机软件，名字叫做临床思维系统。医学生扫描注册即可随时随地的参与情景化的学习。目前平台上导师团队中已经有北大医学院临床教学副院长、呼吸内科专家李海潮、北大医学院血液内科教学副主任王颖等15名专家。学生讨论可使用语音、文字，并支持图片和文档上传，解决了传统课堂上记录的麻烦，老师可以同步监控多个训练的小组，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有效的指导和评估。记者今天上午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至9天，阳光依然会坚定地值守京城，最高气温33度至35度，最低气温在26度至28度。具体来看，晴热高温主要出现在周四之前，下周五至周日多云天气可能会有所增多，所以烧烤模式和蒸煮模式还会轮流地出现。气象专家提醒各位家长和学生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同时要避免到山区危险地带游玩。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8岁孩子迪士尼摸臀引热议，如果您是家长会怎么样做？欢迎您随时把您的疑问和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提问互动。 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3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 如果你穿着漂亮裙子被一个8岁的男孩摸了臀部，孩子家长没有跟你道歉，反而恶语相向，你会怎么样？这不是假设，而是一条真实的微博热搜。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常听到类似的事情，例如妈妈带小男孩去女浴室洗澡，结果引起众人不满等等。此次事件，家长的言行带给我们哪些反思？除了大人道德素质的问题，孩子正确的性教育已经迫在眉睫。家长如何认识对孩子性教育的重要性，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岁孩子迪士尼摸臀引热议，如果您是家长会怎样做？赶快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讨论互动。那么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涛。刘老师您好。 大家好， 欢迎刘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宏杰。田教授您好。 您好， 欢迎。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史家小学分校卫生室教师陈家燕。陈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已经从这个微博视频上已经感受到当时那个在场现场的一个怒火了。今天我们特意给大家剪辑了一段音频，就是现场的那个音频，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哈。音频当中大家可能会听到滴滴滴的声音，其实想提醒各位家长，因为是家长爆粗口的声音，所以我们用那个滴滴滴给覆盖掉了哈。虽然是音频的形式，但是还能感受到当时家长的怒火中烧哈。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有一位女游客投诉说是疑似被一个八岁的男孩摸了屁股，此言一出，孩子的家长不乐意了。 这是现场的一个回顾，我们听到了多少次滴滴的声音，就证明了这位家长爆了多少次粗口哈。其实说好听点是在护犊子，但如果说难听点就是没素质。我不知道三位哈在看过这个视频之后有什么感受，我们先请田教授。 后作为一心理学的老师非常震惊。 震惊哈， 就是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可能还不是那个被打的女孩，最痛苦的就是在旁边看着她妈妈打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他知道妈妈为什么那么强烈的护他，一定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一件绝对不为社会所容许的事儿。他内在的羞耻感这时刻其实可能是最强的。八岁的孩子是什么，就是对性好奇但是分不清界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妈妈的那个行为看起来是保护他，实际上可能给这个孩子带来更大的一种知道什么是要压下去的，是不能说出口的东西。所以那个孩子站在那儿的时候，很多舆论都在说可能以后这个孩子更敢摸别人，其实这个孩子会把对性的羞耻感压得更深，那么他再返回来去表现的时候可能会更强烈， 他会产生羞耻感是吗？ 对，因为这个阶段其实他对性的好奇本身很正常。八岁就是我对性好奇，我对异性感兴趣，哪些是我能碰的，哪些是我不能碰的，在这个时间段我要去分清这个界限。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妈妈简单的跟对方道歉说呀对不起，真的太抱歉了，孩子还小，这时候跟孩子讲，孩子绝不能摸哦，这个事儿不可以干哦，轻轻的说让孩子知道这是羞耻的事儿，是害羞的事儿，是不能够去做的事儿，够了。但是妈妈这么大的行为，孩子其实内在会发现痛苦感很强。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给孩子的性教育哈，以一种什么合理的方式切入，其实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是没有利用上哈。 很好的机会，其实孩子被人家那样说了以后，妈妈简单的道歉和简单的提醒，对孩子来讲他就很能够理解好这样的规则。但是妈妈的行为，哎呀真的是。 刘老师您怎么看呢？ 对，我完全同意刚才田教授讲的，就是我也是看了刚才咱们主持人放了视频，放了这个音频、我是呢这个看了视频，看了之后呢给我的冲击呢非常强。我当时有感受呢，就是我为这个妈妈和这几位这个大人的行为吧感到一种这种 脸红的一种行为，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他是在孩子面前的一种表现， 嗯， 就是大人他在孩子面前他应该的一种职责是给孩子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反倒是在孩子遇到了困难或者问题的时候，就像铁教哥讲的，他想保护孩子，但他却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方法或方式。我觉得呢，就是高尔基说，就是爱孩子是连母鸡都会的事情，是吧？但是他这种行为让我给我感觉一种更多的呢是一种本能的或者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行为，但并不是一种合格的父母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呢，就是我认为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在孩子的面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他的这种爆粗口的殴打对方伤害对方的这种行动给孩子导致的是很大的伤害。 其实家长以为是在保护他，但是恰恰是伤害了孩子。 对， 我不知道陈老师怎么看呢？ 因为上海迪士尼这个地方我也去过，那在纪元的时候确实人很多。因为这个视频我看了，但是前就是那个被摸的那个女士她前面怎么说的那里没有显示。我想可能她也是有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如果真的是她说了那些话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没有必要的对一个小孩子去说那样的话。因为那个地方确实人很多，孩子不小心碰了她，我觉得这个呢也无可厚非。但是呢作为家长，作为那个孩子家长，我觉得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会把孩子，虽然他如果说了那些话当时我会很气愤，你怎么能这样去说小孩子，但是呢我会，因为毕竟你碰了人家，我会把孩子叫过来跟他说，你碰了这位小姐姐，你应该向她道歉。但是如果真的是像那个小姐姐说的那样，事后我会跟她说，有些东西有些地方我们是不能够随便去碰的。这个是一定要告诉他的。但是那个家长当时的那个行为，我觉得好像看似他护着了孩子，实际上他对孩子确实是一种伤害。孩子看到他的妈妈在众人面前那样的表现，让别人去指责他的心情怎么理解？因为我当时看到孩子的那个表情，他真的是很害怕，就是很恐慌的那个表情。 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哈，因为男孩他确实目睹了全过程，而且在整个视频当中，不只是妈妈一个人愤怒，是周围全家人齐上阵。这样的一种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熏陶和影响啊？我们通常说，孩子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于孩子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家庭教育嘛，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的就是咱们的家教修养到底怎么样哈。就像刚才田教授说的，如果妈妈这样的一种行为可能会给男孩带来一种羞耻感，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妈妈拼命的在保护他，可能这个孩子一开始他是要知道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但是由于妈妈过度的保护，可能男孩觉得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我并没有做错。我不知道这种行为妈妈这种行为会给孩子传达出怎样的观点，会对他未来的成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呀，孩子就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会去通过眼前的一言一行，看到大人怎么做，他去推理在这种情境下我要如何去行动。本来我可能会觉得我有一点不对，但是我看到妈妈可以那样的指着对方，全家人都是这样的力量上去的时候，这种场力感染力那非常强的，那孩子什么感觉？当我被他被那个大姐姐指责我了，这时候我会觉得羞耻，但是我怎么面对我的羞耻？正常的反应是我以后不做了，但这个孩子现在什么感受？你让我羞耻，我就要竭尽全力的去攻击所以是你让我羞耻你不对，我要竭尽全力的去攻击你。所以这样的孩子，您刚才说的特别对，他以后面对别人我做的不当的时候，别人指责我的时候，我的方法就是用妈妈的方法去攻击回去，去特别有力量的攻击回去。那孩子学会这样的模式以后，可影响的不只是性的问题， 对， 更多的影响是他所有全面的行为方式，他形成一种模式，很要命。而且我们能想象，妈妈不只是在今天干了这个事儿，以前在多个场合可能被侵犯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行为。 确实 在教育上影响很不好。 对，确实是这样。父母确实是孩子的一面镜子，他通过父母的这些表现会学到一些。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是八岁孩子迪士尼摸臀引热议，如果您是家长会怎么做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涛，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宏杰，史家小学分校卫生师教师陈家燕，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刚才上一时间段哈聊到了关于这个规则意识哈，其实我们现在说这个熊孩子不听话，熊孩子闹出的闹剧，我们在这个网上也看到了不少，比如说在电梯里边撒尿，或者是从高楼拿个砖头往下扔，然后以及这一次的这个摸臀事件哈，确实挺让人气愤的哈。但是在气愤的同时，因为毕竟还是孩子，从小还得给他立规矩哈，我们通常管他叫做规则意识啊。我不知道这个刘老师，规则意识我们该如何理解？ 规则意识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他发自内心的，然后呢就是主动的去按照规则去作为他行动的准则，所以说呢，就是一般来说呢，我们把规则意识呢分为三个层面，一个呢就是他对规则的知识的掌握，对规则知识的掌握，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他有一种主动的愿意去遵守规则的意愿和习惯，当然第三个最高的层次呢，就是他把变成一种他发自内心的内在的一种对规则的一种需求，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在我们的观察中，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很有规则，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里头，有一个孩子在这个游乐场所，在每个游戏项目前需要排队，有个小女孩她维持秩序，但是有一个妈妈还踢了这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受伤害之后，但是他还坚持说，妈妈我以后还是要去维持秩序，所以这个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很强。那么我们会发现哪一类孩子他的规则意识很强呢？那就是家长的规则意识很强的出来的孩子，他就有很强的规则意识，这正是家长的教育的最重要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让孩子培养出良好的规则意识，比如说他能够在学校遵守校纪校规，在社会上遵守社会公德，遵守法律。所以说我想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刚才就是咱们主持人说的熊孩子，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呢，就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我发现每个熊孩子背后必然其实是一个熊家长在后面，真的是熊爸爸或熊妈妈导致了这个熊孩子的出现，这些熊孩子的后面的这熊父母，他们现在有一个理念是什么？为了给孩子一种自由的成长空间， 自由的要命， 对，所以他们这种家长往往是偏狭的理解了对自由的理解，而忘记了我们每个人要获得自由的发展必然要遵守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和法律，也就是我们要养成最基本的规则意识。 你说很多时候我们还要教育孩子说遵循这个规则意识，但是很多规则连我们自己家长都做不到哈，怎么去影响孩子呢？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是有的家长啊，他比如说要求孩子在家里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但是他自己却在那个地方看电视玩手机， 这就是榜样的作用哈。 对，就很难。 其实规则我觉得它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这样的循序渐进的这样的形成的，那么其实家长起的作用就是非常的大。如果您只是去 也护着孩子。有的家长看到自己孩子出去之后那样的表现就很疑惑，就觉得我的孩子怎么这个样子，他就没有想一下他平时对孩子这个教育是不是有了他的问题。 嗯，还是不能过分的溺爱哈，有规矩必须得立下来，这个规矩必须得遵守哈。其实很多这个年轻的家长他可能知道这个规则意识，但是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合理的把这个规则意识灌输给孩子。可能说爸爸妈妈说，哎，不允许你干这儿，不允许你干那儿，但是孩子却不听。哎，我们该如何潜移默化的去让孩子体会到这个规则的内涵呢？有什么一些好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年轻的父母呢？ 哎，这点特别重要。 嗯， 为什么你说不让他干啥他不听？ 嗯， 因为就是他在树规则的时候讲要求的时候没有去看到孩子心里的需求 啊。 就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八岁摸臀， 嗯， 还有孩子在性的这种需求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嗯， 比如你会发现八岁是什么阶段，就是幼儿末期的阶段，整个幼儿期孩子对啥最感兴趣，他最喜欢说哪类脏话， 嗯， 屎尿屁 啊， 跟性有关的内容特别喜欢说， 哎， 对， 嗯， 包括他对异性的身体特别感兴趣，这时候你跟他说不许说这种脏话，不许去掀小女生裙子，不许去摸人家屁股， 嗯， 这孩子你告诉他不许啥，你没告诉他要怎么做 啊，你不让我做我偏要做 啊，因为我内在是有需求的， 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可能要做的就是给孩子性教育，告诉孩子你好奇的那个东西， 嗯， 你不需要真的去掀小女生裙子去获得， 嗯， 你可以通过什么方面去看到你和女孩哪儿不一样， 嗯， 你可以去看到这个你对性有关的知识有关的内容你对什么感兴趣， 嗯， 我们通过哪些合适的途径去获得它， 嗯， 这个有用的途径就特别重要。所以刚才刘老师这块讲到一个问题，规则的第三层次， 嗯， 就是孩子发自内心的想遵守， 嗯， 那你提这个规则就一定得是符合孩子内心需求的规则， 嗯， 能够满足孩子内心需求的规则， 嗯， 这个就变得更加重要。 嗯，那我们怎么能够透过孩子的内心去提出满足他们内心的一些需求的规则呢？ 哎， 怎么做才是孩子愿意接受的？ 比如说孩子说脏话， 嗯， 他当着大家面前说屎尿屁的时候绝对不行， 嗯， 这时候你就跟孩子讲哦，而且你跟他讲的时候声音就小一点，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嗯， 你说孩子这种话不可以讲在大家面前， 嗯， 我们会觉得不够礼貌， 嗯， 或者那种中国的国骂， 嗯， 你发现我们大人也不讲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够礼貌， 嗯， 但是你们如果小兄弟之间你们要想讲那你们偷偷的讲可以。哎，这孩子可能就知道这个规则就是我对这些感兴趣，但是我可以偷偷的跟小朋友跟小伙伴之间讲，我也可以跟妈妈来讲，我和妈妈之间有共同秘密的那种感受， 嗯， 孩子知道我的途径在哪儿， 嗯， 妈妈会跟我讲， 嗯， 而且妈妈愿意跟我沟通， 嗯， 那就这块有的时候就会涉及到孩子对性感兴趣的时候问，嗯，妈妈我从哪儿来， 对对对， 妈妈那个两个大人在电视上他们亲吻是为什么， 嗯， 对， 嗯， 其实这个已经涉及到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更深入的话题啊，就是孩子的性教育。其实刚才谈到这个规则意识，就像刘老师所说的，一定要让孩子内心自己想去遵守，这个是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引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关于孩子性教育的一个引导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网友柠檬汁儿，他说现在孩子接触的事物多了，早熟导致对性的好奇不是没有可能哈。其实就像是这个孩子他这次不管是摸臀是有意还是无意哈，其实这是一次很好的这个引导的时机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网友清代，他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是学前班就遇到了一个男孩，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去掀女孩的这个裙子， 掀裙子， 掀裙子，然后而且每个都要掀一个，可能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哈。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家长和老师去教育了，如果不帮着反而，如果不教育还帮着哈，反而长大以后就危险了。微信网友酷说，地铁上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也一直在偷摸这个邻座女生的大腿，也去撩别人的裙子，被发现了就装作不小心，而他的妈妈呢只是在一旁笑笑，可能还是觉得好玩吧哈。您看这种就是孩子半开玩笑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去触碰到别人这个敏感部位了哈，我不知道这是孩子的一种怎样的心理呢，田教授。 其实啊，孩子可能还真的是有意的，他感兴趣， 嗯， 你会发现他摸别的地方，比如说我摸了一下隔壁姐姐的胳膊，姐姐没反应，但我发现我一摸隔壁姐姐的屁股的时候，姐姐就那么大的反应， 嗯， 有些姐姐可能当面指责他，但有些姐姐可能会不好意思躲开， 嗯， 他发现这个东西有意思， 哦， 这个能够 激起别人的反应，他可能就会接着做。 嗯， 所以这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跟别人之间这个界限如何去确立。 嗯， 我对别人我哪儿不能磨，哪儿不能碰，这个界限在哪儿，刚才我们说的规则意识，这一定要去确立清楚的。 对，想问一下这个陈老师哈，您接触到的孩子当中有这种现象吗？ 是有的。 年龄段， 这种现象确实是有。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你在作为家长，你平时的这种生活，有些东西是要避讳一些孩子，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孩子去看到的。要意识到虽然他是一个孩子，但是呢他也是在无形，在你的言行当中，无形当中会去学你的一些动作，也许他可能不懂。但是呢他觉得好玩，去吃于一种好奇心，去模仿了你的动作。可能他在做的时候别人指责他，说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会去指责他。他会看到，诶，大人这么做，为什么我就不能呢？ 这个就是我想说呢，就是说在儿童的这个性教育上，在特别是对于儿童早期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性别教育。就是我们比如说四五岁或者五六岁的孩子，你要让他产生对，首先是对自我的一个性别角色的一种认知， 认同， 对，或者是一种认同。同时呢，他要对异性的一种认同认知，然后呢从而产生一种家长要告诉他说要尊重异性，要尊重别的朋友， 尊重 学会一种尊重，对异性的一种尊重，同时呢也要产生一种对自我的一种保护， 对， 比如说什么敏感部位不能碰触了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呢，在这块特别对于学前的孩子来说，如何让孩子正确的建立他自己的性别意识，这对家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了？ 这个专家很多来说，应该是从零岁，我看到有观点是吧？这田教授应该是 这么早啊， 这个、对对对， 刚出生就已经 开始建立。早期，对，而且这个性别意识的这个确立的话，父母是无法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的， 对， 特别是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的衣着啦、打扮啦，是吧？对于孩子的这个性别意识的确立，包括他的性别取向的确立，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很重。对， 我刚才特别想说一句，其实这个摸了别人臀是问题，更还有更重要的一种问题就是自己被人摸了。 对，被别人摸，对。 和你会发现小孩有的时候他其实他内在是喜欢被人摸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咱们其实都喜欢被爸爸妈妈抱啊，喜欢被长辈抱啊。 但是如果一被异性的一碰的话，就会觉得很反感哈、 你这种感觉就特别对。 他是 当他长大一点，他会对别人的碰，尤其那种碰，如果碰一下其实没感受，但是我们会大人其实能够有那种说不出的感受，就是碰和摸之间是有区别的。 对， 当孩子体会到别人的这种行为让我有点尴尬的时候，孩子到底怎么做？你会发现中国人有种特点是什么？比如说舅舅抱一下你， 对， 姥爷抱一下你， 对，尤其是 他亲你脸蛋的时候，你让还是不让？当孩子抗拒的时候，那大人有的时候反应很有意思的。大人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合适，但是觉得长辈嘛爱护你，所以这个时候麻烦，孩子内心是有不舒服的感受，但是大人会说长辈要亲喜欢你，这个抗拒和喜欢之间啥关系？如果我们要是故意告诉孩子没关系， 对， 这个没关系的，他只是亲你，他只是喜欢你，把孩子内在那种不舒适的感给压抑下去的话，以后孩子可能对这种不舒适感就不够敏感， 对， 那当他长大了，他就很麻烦，他就会知道那个不值得一提哦。等长大以后有那种什么老师去侵犯他，有权威的人去侵犯他的时候，这种不舒适感他感受不出来，这个界限他没有办法去守住的时候，其实会为孩子将来埋下很重的隐患。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对内的保护， 对， 也是从很早就开始的， 对， 很重要。 其实碰触，我们今天谈的是碰触哈，但是被碰触这个孩子的心理我们也需要关注哈。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他小时候的一段经历，那个时候还是学前班，或者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长得挺漂亮的一个小女孩，然后走在学校里面，突然同一个班级的小男孩，然后突然跑过来抱住她，然后搂着她，这就直接亲嘴巴，是这样，对，然后可能这个小孩还会 看到其他小女生的时候会拍她的屁股，是这样。然后所以很多小女孩都会跟爸爸妈妈反映，甚至去哭着说，哎呀，就感觉自己好像被侵犯了一样，不喜欢这种感觉。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孩子真的碰到了类似的事情，我们该怎么样去告诉孩子，我们该告诉孩子怎么办呢？怎么去安慰呢？ 其实大人这时候就一定要看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 嗯， 当别人亲他嘴的时候，你也会不舒适的感受。 是， 你是怎么去看待这种感受的？ 嗯， 我前两天哈，带着我们家闺女在海边游泳。 嗯， 八岁的女孩子哈。 嗯， 然后在游泳的时候，她看到旁边有两个大哥哥哈， 嗯， 很估计二十三四岁大哥哥互相在玩那种把一个人举到头顶，然后抛到水里的游戏。 嗯， 她很好奇，让我来举着她抛。哎，抛一会儿，别的那个男孩看到他在模仿他，瞬间大男孩走过来说：“要不要我举你抛来抛你呀、啊？我教你游泳啊，我拖着你呀、啊。” 嗯， 这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想着一定不可以的。 对， 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想看他什么反应。 嗯， 如果他觉得好为难，我们家孩子好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的时候，我一定跟对方说：“ 嗯， 我跟他玩就好，不需要，谢谢您哈。嗯” 学会拒绝哈。 哎，但是我还没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孩子其实面有难色。但是拒绝别人有难，这时候他想了一下说，我自己会游泳，我自己游就好。 嗯， 哎，你会发现我有不舒适感，如果那人真的那样拖着他去游泳，我觉得对八岁的女孩不合适。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 也有感受， 就刚才我就很有一个感触，就是刚才田小姐讲这个，就是包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如何家长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学会说不，学会拒绝，学会保护自己，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至少有这么一课，我觉得是吧？就是在什么场合下，特别是关于这个身体碰触的这个，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是吧？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什么行为是我们可以对别人做的？什么行为是我们不许对别人做的？因此，我们家长。真的责任很重大，因为我也是一个男孩或女孩的父亲，我有时候作为女孩的父亲一般比男孩的父亲更焦虑， 是因为女孩可能比男孩更要操心更要保护哈。所以说今天我们谈论这个性教育哈，很多这个年轻的家长他可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因为一提到这个性教育可能会有点腼腆哈，可能会避开这个那什么是性教育，我们正确的这个性教育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 性教育 包括咱们刚才谈论到的这个边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该如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传达给我们的孩子呢？ 我觉得性教育哈，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得全面，一个就得全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性教育其实不只是对于性器官的了解，对于性交行为的了解，还包括着这种性别的意识，还包括着这种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认同，以及其实还包括着我和异性交往过程之中如何去表达，包括小学高年级还要教青春期，就像一个人生的定时器一样，到青春期那块儿，自然你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些变化将会是什么，会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到了青春期以后，你肯定要给他讲的是，那么有哪些健康的性行为，如何去避免不健康的性行为，它是一个特别大的系统，说要有全面性。还有就是全程性，从出生到可能成年之间，我们每个阶段根据它的特点又会有不同的教育特点。 我觉得您说的两个关键词太好了哈，一个是全程，一个是 全 面。因为孩子从不同的发展年龄阶段，他对这个性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需要采取不同的这个教育方式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他说一年级的孩子说喜欢班里的一个男生要和他结婚，这怎么跟他解释呢？而且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孩子特别喜欢爸爸，说哎我要跟爸爸结婚，其实这个家长谈论起来很尴尬哈，到底怎么跟孩子解释？咱们这个儿童的这个异性交往和恋爱观哈，如果遇到此类的问题，我们如何引导呢？ 就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性教育，或者是说刚才我很赞同田教授说的，就全程或全方位的这种。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是爱的教育。 哎， 对， 是教会我们孩子如何学会爱自己，爱家人。然后爱他人，再到再爱整个大自然，是吧？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狭隘的性教育，就是就那点性知识的那种，而是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去爱， 去正确的表达爱，去正确的接受别人对他的爱， 嗯， 和去学会拒绝不合时宜的爱。 嗯， 其实我想呢，就是我们家长对于性教育的理解啊，千万别像刚才田教授谈了，有的家长是谈虎色变的，是吧？然后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狭隘的观点。 好， 对， 我们上来哈谈论了这么多有关于家庭方面我们该如何引导孩子的性教育，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阵地哈，就是学校哈。因为陈老师也是做这个心理卫生工作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哈，不知道咱们学校在近几年哈在普及孩子性教育方面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可以跟家长分享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 啊？可以。因为这个内容如果是性教育这个内容呢，它在小学没有专门的提出来作为一个专题来讲，但是呢它会在我们的一些课程当中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孩子讲的专题的课程里面，低年级就有它是怎么来的，在引进的时候他就说，不是，当然就是以前家长会说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或者你从胳肢窝底下掉下来的，他在讲的时候就是讲的什么呀，他是因为精子和卵子结合。那么这个精子和卵子结合是怎么回事呢？是说他的爸爸和妈妈两个人相爱，然后结婚成立家庭之后，他的妈妈和爸爸他们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然后生出了他，而不是再是那个意义了。那么还给他讲他妈妈怀孕的整个一个过程，让孩子去看到他是怎么孕育出来的。这是低年级，而且还告诉他哪些部位是不能够随便让别人去碰的，当别人碰的时候你应该说不，要知道去反抗。中年级呢肯定根据他的特点就涉及到了，比如说你在外面接触一些人之后发生了一些问题之后，你应该怎么去解决，找什么人去解决，怎么去处理。那么对于高年级呢，因为他到了青春期了，那么他肯定是有第二性征的发育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会给他讲青春期的这个第二性征，然后女孩子她的初潮，男孩子的首次遗精，这些还有就是一些生理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呢讲的时候呢，我们除了有一些课程之外，我们还会请一些专家呀，医院的医生来给孩子们来讲青春期，这样呢他在讲的时候呢非常科学的让孩子们去理解去了解自己的身体，也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么对于家长呢，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他青春期的这种性的教育不只是说生理，所以呢我们在教育的时候呢有家长的这种家长会的时候会涉及到，当你看到孩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困惑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再有会召开一些就是有班会啊对会啊等等，那么我们有心理咨询室可以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解决，也有如果孩子羞于启齿呢，我们还有心理信箱，这个呢可以对孩子进行一个解决。 好，还有最后40秒钟的时间哈，我们未来关于孩子这个性教育的引导也好，还有这个家长素养的提升也好，咱们学校和社会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完善，三位简短的来说一下展望吧。 就是希望就是我们我觉得好像还是因为这个教育当然不仅仅是在学校，我觉得这个教育呢家长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如果这方面呢您不知道怎么对孩子去讲，我们可以呢到一些平台上去有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素材，那么我看到有很多的动画片去提供这些素材，然后告诉家长让孩子去看。另外呢对于孩子跟您一起观看电视的时候，您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哪些东西他因为他小他不要去看，或者是他在玩电脑玩游戏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因为很多画面他是自己蹦出来的。 好， 其实陈老师说这个就是舆论引导。 对 舆论引导哈， 媒体的这种 对， 就是性教育这个阵地你如果不走进去，教育不走进去，那么其他的不合适的信息就走进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要跟孩子讲真话，可能跟孩子讲的深入一点， 让 孩子从正 确的信息 获得正确的信息， 让他从正常的途径获得正确的信息。 所以说穷养富养都不如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教养哈。也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品读经典，精彩稍后继续。 八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立波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浪淘沙》。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立波，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中央电视台 CCTV 10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人之一。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名作《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刘禹锡，字孟德，洛阳人，贞元九年的进士啊，也就是公元793年中的进士，任监察御史，后来被贬朗州司马，又贬连州、夔州、河州等州的这个刺史，官至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所以后来刘禹锡的文集就叫《刘宾客集》。刘禹锡这个人啊，才能卓越，是有宰相的气度的，是中唐永贞革新的中坚力量。这个改革失败以后啊，以王叔文、王丕为核心的革新集团就遭到排挤，遭到打击。另外的8个人啊，核心成员也都被贬为远方的啊，地方上的司马，远地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刘禹锡亦在其列，就被贬为朗州司马。刘禹锡的诗歌中啊，多有怨刺之笔，讽喻批评社会上的种种流弊，寄托自身的志向和诉求。《浪淘沙·九首》是他被贬夔州之后所作，这是其中的第一首。诗中描绘了黄河的雄伟气势，并借神话传说的演绎，寄予了迎难而上的洒脱精神。用浑厚的比例和丰富的想象，铺展开一幅声势浩大的画卷，啊，可谓先声夺人。黄河自古以来以裹挟流沙著称，啊，所以祖师开篇先写黄河，也暗合了这个浪淘沙的本意。九曲黄河万里沙，一条曲折蜿蜒、流沙莽莽的大河。九曲黄河见于《旧典河图》的记载，说黄河啊，自昆仑山发源，一路东来，河水九曲，九九千里。后世的诗人啊，也因此将之作为咏黄河的最有名的典故之一，说它千里一曲，万里沙， 古人造字计数，起于一，集于九。九这个数字啊，本来就有纠集的意思。至于万字，一般我们说山高万仞，流芳万古，那都是有数之不尽、极言其多的含义的。九曲、万里两个表示极致的数字连用在一起，将黄河裹挟万千泥沙，一路东来，源远流长，浊浪滔滔的声势渲染的是淋漓尽致。此外，沙这个字啊，也能使人联想起黄河所在的这个北地的茫茫风沙。这一句啊，可以说是非常雄浑的起笔。接下来，诗人将目光投向这条大河的源头。浪淘风簸，自天涯。淘是水流冲刷，淘洗嘛。簸是颠动、摇荡，两个动词连用，节拍是非常紧促，渲染出河上的险恶风波，河水的汹涌澎湃。天涯本是指极遥远的地方，黄河自天涯风浪颠簸而来，也衬托出它曲折东去的艰难。这两句啊，接连写景，较之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气势上是不减分毫的。如果说浪淘风簸的节奏十分紧凑，自天涯就带着几分绵延不绝的悠远了。河水奔腾东去，却被这三个字忽然逆挽一笔，带着读者的视线和心神一并溯流而上，投向天涯，投向遥远的黄河源头，那隐于昆仑云中，如在天上的地方。 直抒胸臆，大胆憧憬，刘禹锡在诗歌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名作。他的诗大多简洁明快，气势雄浑，这首《浪淘沙》也不例外。在《浪淘沙》九首中的第一首中，作者开篇就将万里黄河那奔腾浩大的汹涌气概彰显得淋漓尽致，给整个组诗奠定了雄浑壮阔的基调。在诗的后两句中，诗人的笔锋却陡然一转，将豪迈奔腾之势收于细腻和脱俗的想象，给诗歌增添了几分神话色彩。刘禹锡用这种创作手法到底要传达些什么呢？ 同样是回溯远眺的视角，王之涣《凉州词》写黄河远上白云间，是以壮笔描绘近景，写黄河的源远流长，引发读者对塞外高原风物的遥想，顺势挥洒出更加苍茫的一片孤城万仞山，意象十分壮丽。但这还是人间的景色，刘禹锡的自天涯紧接着下句，如今直上银河去，直截了当将黄河与天上的银河相沟通，从而一窥天上之景。前面写九曲黄河，携大浪淘沙之势奔腾万里而来，那已经是波澜壮阔的大手笔了，到这里却又忽然回荡一笔，气势不减，但是转折横生，瞬息之间 先前用力渲染的万里征程、风浪颠簸，仿佛都消隐而去。只要撑着船逆流而上，到达黄河的源头，就可以驶入垂地的银河，直上天际呀。你看，本来沉凝宏大的气象里，因为这么飞扬的一笔，平添了几分飘逸呀。这才是刘禹锡写黄河的独到之处。而全诗最后一句“同道牵牛织女家”的含义也就一目了然了。有道是啊，诗为心声，不尽之意在于言外。这首《浪淘沙》也不仅是一道波澜壮阔的画卷，一次遨游天宇的畅想，更寓情于景，寄托着刘禹锡的抱负和情怀。当年二王八司马的事件之后，也就是改革刚刚失败之后，刘禹锡被贬朗州之后，曾经短暂的被召还京啊。当时庙堂之上已不复旧人了，一时新宠不过都是小人得志啊。刘禹锡回京之后，见不惯小人得势，遂于赏春之际做了一首名作《玄都观桃花》，就讽刺这些小人。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便是那首流传甚广的桃花诗了。但我们简称之桃花诗啊，但是它的这个诗名啊是叫《玄都观桃花》。可是刘禹锡很有意思，开始啊并没写桃花，写了什么呢？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这是在渲染什么呢？在极力的渲染这个京城的大街小巷啊，一片热闹的场面，是写那些看花归来的人。那这么写用意何在呢？上来不写桃花，写了一堆看花归来的人。这个紫陌红尘拂面来啊，你看京城里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喧闹不堪，到处都是尘土飞扬，这是去玄都观看花的人闹出来的吗？啊，不是。那又是谁呢？哎，作品这个刘禹锡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让你读完了之后去想，想什么呢？想其中暗喻的那些依靠阿谀奉承起家的新权贵们，是那帮人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啊，烟尘扑面啊。再看看无人不道看花回，这个地方啊，诗人写看花没写看花去，只写了看花回，而且是无人不道啊，没人不再说这件事，这四个字啊，他就很巧妙的再现了人们看花以后那个归途中满足的心情和愉悦的神态。这种流露于外的心情和神态有看花中真实的感受啊，但是这背后我们细想一下，更应该有攀附权贵的那帮奸佞小人的什么样的姿态啊？哎，洋洋自得的姿态啊。所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个意思很明确了，就是说 玄都观里的上千棵桃树啊，那都是我刘梦德离开京城之后才栽种的。但是这只是表面，不是诗人要表露的问题的本质所在。 刘禹锡的前半生似乎一直与贬谪和不如意联系在一起，他只有借诗歌抒发对政治革新失败的不满，却因此招致了更多的敌对与排挤。但是屡遭打击的刘禹锡并没有屈服沉沦，而是用更加乐观的精神和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把自己对生命的体会和感悟融入诗歌当中，写下了许多不朽的传世佳作。纵观刘禹锡的九首浪淘沙，我们能够领略到作者不屈的意志和爽朗的诗豪本色。 事实上，这组浪淘沙也是作于刘禹锡再度被贬官外放的这段时间。外放期间啊，刘禹锡为江山风物所荡，往往只是曾歌诗。这一类诗篇在触景生情之余，又吸纳各地民歌的特色，可谓既贴近地方风物，又寄予自身的感慨。比如九首浪淘沙，分别描写黄河、洛水、汴水、长江、岷江、淮水、湘水等地的风景，并非写一时一地的经历，而是辗转各地之间的有感而发。由于有这么一层政治寄托在，首先写气势雄伟的黄河，也显示出刘禹锡在逆境中的乐观和通达。即便一路险阻艰难，他仍有逆流而上的高远志向，仍有直上银河探访牵牛织女的豪情啊。白居易赞他为诗豪，他的比例由此作即可见一斑。浪淘沙一题啊，我们前面说了，顾名思义就是写大浪淘沙之态。在这一组诗的第八首中，对这个主题又有更鲜明的阐发，同时也是对第一首中浪淘风波自天涯的回应与升华。第八首说：莫道残言如浪声，莫言千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风涛险恶的九曲黄河，就是令刘禹锡历尽艰难坎坷的政治道路。河中裹挟的狂沙，就是朝中趁势拨弄是非的一干小人呢。然而大浪淘沙，清浊自分，刘禹锡虽然屡遭贬谪，却毫不气馁，毫不沮丧，反而将自己比作历经黄河冲刷千涛万漉之后的真金，即便身在艰困之中，仍然能够焕发出如今直上银河去的妙思奇情。这种刚毅而又豁达的处世态度，正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风骨所在，令人感佩不已。孔子曾经说：“道不行，沉浮浮于海。”假如他的志向不能实现，就要乘着木筏出海去做一个隐者。但孔圣人毕竟是入世的，反观他的一生，虽然政治理想不得推行，却始终将自己的信念学说贯彻如一。